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6回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明明没喝多少，谢之方却觉得浑身发软，连回院子的力气都提不起来。给姐姐盖好被子后，便胡乱滚在她脚边睡了。睡到半夜，她口渴得厉害，坐起身发了会儿呆，拎起桌上的茶壶，将凉透了的残茶一饮而尽，把自己冰了个机灵，这才清醒了些。凑到谢之真身边，轻轻问她渴不渴。美人睡得恬静，被她搅扰了清梦，也不过微微蹙了蹙眉，软软的嗯了一声。谢之方见他脸红红的，扑鼻尽是花香与酒香，忍不住伸手往他颊边蹭了蹭，这才击着拖鞋往外间要茶去。职业的是琵琶，婢女随主，他服侍谢之真多年，也随了主子的几分性情，稳重守礼。见少爷毫不避讳地在小姐屋里歇下，正觉得不妥，这会儿便含蓄谏言道： 天色已晚，少爷早些回院子里歇息吧，小姐这边由奴婢伺候便是。 谢之方是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驴脾气，这会儿见琵琶似有所指，便揣着明白装糊涂道： 姐姐已经睡了，还有什么好伺候的，不必麻烦。 琵琶硬着头皮解释道： 小姐的妆容未卸，若是过了夜，怕是要对肌肤有损。再者，每到秋冬之际，她夜里总是手脚冰凉，须得用汤婆子暖一暖，再用加了生姜粉的水泡一泡脚，方能好些。 她不说还罢，这么一说，谢之方便挽起袖子道： 拿汤婆子过来，再端盆水，我给姐姐洗。 这如何使得？男女授受不亲，小姐她…… 谢之方本就是个行事肆无忌惮之人，从不将这些规矩教条放在眼里。之前被谢之真教训，因为她是自家姐姐倒也罢了，这会儿连个丫鬟都开始拿男女大方说事，不由得激起反骨，偏要做些有悖礼法之事。也是谢之真醉得厉害，全无意识，他又拿准了琵琶不敢在他面前乱嚼舌根，才敢如此放肆。琵琶知道谢之方的脾气，不好再劝，磨磨蹭蹭地用软布包了汤婆子捧进来，又端着盛满热水的木桶放在床边。他跪在一旁，屈着谢之方的脸色，壮起胆子说： 少爷，还是奴婢来吧，奴婢会一些揉按穴位的手法，可以给小姐解解乏。 谢之方试了试汤婆子的温度，将她放进背心里，顺势摸了摸谢之真的手，果然有些冰凉。他暗恼自己还是太过粗心，在这些小事上不够体贴，暗暗记下姐姐的日常习惯，搅了热帕子坐在床头，帮她细细地擦去残妆。谢之真肌肤细腻，姿容出众，平日里做淡妆打扮，令人觉得可亲可爱，这会儿面容素净，不但不减颜色，反倒多了几分温婉柔弱。谢之方目不转睛地看了许久，方才回神，掀起啰啰嗦嗦的琵琶碍眼： 爷是习武之人，足底的穴位通晓一二，手法未必比你差，这里有我，你自去歇息吧。 琵琶正打算说小姐更衣也有诸多不便之处，听她如此坚持，脸色变了变，忙不迭地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不然的话，万一少爷的犟劲儿上来，非要给小姐宽衣解带，到时候可怎么处啊？撵走了闲杂人等，屋子里终于清静，谢之方的心气儿也顺畅许多。将姐姐扶抱着坐起，往她后背上垫了两个厚厚的靠枕。她怕弄湿她的裙子，双手环到纤腰之后，正打算解开衣带，忽然觉得这样的举动有些不妥当，摸了摸鼻子，俊脸悄悄红了。 放下这个念头，谢之芳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蹲在他脚边，手捧起一只脚，褪去雪白的罗袜。其实礼教严苛，规矩繁杂，女子的脚乃是极为私密之处，除去夫婿，绝对不能让任何男子看到，更遑论碰触了。因此谢之芳此举说是惊世骇俗也不为过，只不过他性情荒诞不经，不拘小节，谢之真又醉得人事不省，这才发展到如斯境地。他放肆地端详着姐姐的玉足，见那脚生得骨肉亭云，纤细小巧，一颗颗脚趾如同莹润饱满的珍珠般排列在一起，干净柔软，散发着幽微的香气。谢之芳于床围中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癖好，尤爱女子双足，可他还从未见过哪个女子的脚生得像姐姐这般美。呼吸不由得加促了些，他小心地握着姐姐的脚放入温热的水里，忍不住低垂着眼皮，打着柔暗穴位的名号在无暇的肌肤上肆意流连。蹲得久了，双腿有些发麻，他舍不得松手，便就是跪坐在地上，动作越来越轻薄，按得自己心浮气躁，热血翻涌。不知道按到了哪个穴位，谢之真有些不适，低低哼了一声，困在少年手里的脚往回缩了缩。谢之芳正在心猿意马，冷不防叫他挣脱，眼看着一只玉足离开水面，又生怕他着凉，忙不迭地捉住，捂在滚烫的手心里。 姐姐，你醒了吗？我给你洗洗脚，别乱动。 这话欲盖弥彰，透着十分的心虚。见谢之真没有回答，他咽了咽口水，盯着手里香软滑腻还泛着水光的纤纤玉足，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，鬼使神差地俯下身吻了上去。刚一触及温润的脚趾，谢之芳骤然清醒，有如一道惊雷劈在颅顶，惊得他面无人色，身子僵硬。他连忙将姐姐的双脚用布巾擦拭干净，抱着她躺回去，掖好被子，看她一无所觉的柔美睡颜，一张脸变颜变色的，忽然抬手狠狠抽了自己几个巴掌。眼前躺着的是自小看着她长大的姐姐，前世里又为她死过一回，自己若是对他生出什么起思，那与禽兽何异？前世今生加起来足有三四十年光景，难道他这一大把年纪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不成？谢之芳只觉得浑身发热，不敢再多留，如丧家之犬一般潦草地穿好外袍，借着深浓的夜色落荒而逃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